最后总是想的太多，两个人的

上融化。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白白的云， 太阳慈祥，你看看星光，眨眼观望顽皮模样。 雨散了耶，蓝蓝天空下是我家乡，雪融了耶，久违的阳光暖洋洋，风刮了耶，吹散了阴霾，展现光芒。雨停了耶，看那道彩虹在心上。雨散了耶，蓝蓝天空下是我家乡，你看那海儿都哭了，

很多城市，一路看很多人群，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。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靠近，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，自然的休息。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悬崖变平地，像出色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，我一层透 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

许就可以把你忘记。让我再为你自迷路，独自狂欢庆祝，用孤单的舞步编织成华丽的演出，就把自己放逐在直觉的地图，也不必去在乎谁忽视幸福归属。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中国银联最新数据显示，境外可用银联卡支付的商户数量突破了2000万家，支持银联卡的 ATM 机超过了130万台。银联卡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出境主流支付工具。国家工商总局网络商品质量监测中心日前发布2017年网购母婴商品的质量抽检结果。国内八大电商平台母婴产品抽检不合格率近30%。国家质监总局今年公布的首轮未予准入的食品和化妆品名单当中，台湾商品超过了40%。国家质监总局局长支树平日前回应，没有对台湾更加严格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，中国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有待完善，为论文的衡量标准禁锢科技创新，需要多把尺子共同作用。商务部近日组织起草客栈民宿企业经营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，拟规定不得以叫嚷纠缠旅客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招揽住宿。 回到那些从前，时光的隧道如果

尽而飞。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。爱这一飞，将飞过千山万水。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卷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轻啊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哭也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群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。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。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。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。爱这一飞，将飞过千山万水。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卷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轻啊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群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。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群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裙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。爱愁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 用心体会，记录生活。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人民网发表，近日一则题为《北京小学学区房25万一平仍然抢手》的新闻是再次挑起了我们的敏感神经。父母亲出资上千万，只为了让孩子就读某品牌小学哈。那从之前的热播剧《虎妈猫爸》到现实生活，学区房呢正是诸多普通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啊。最近全国人大代表高阿丽认为，买天价学区房不如改善家庭的教育品质。那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 明天的阳光说，为了让自己的小孩不输在起跑线上，高价的学区房、各种类型的培优班成了家长的选择，也使得这个投资的成本不断推高。优质教育资源呢，已经成为了奢侈品了。而对于工薪阶层来说，真的有点力不从心呐。田野老牛说，天价学区房，一个被无限放大的优教模式，毋庸置疑是在这种优教模式下，多少的血汗钱和辛酸泪啊！如果有新人再过10年20年后对天价教育的孩子进行跟踪统计，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更有发言权了呢？学区房的惯象，只有政府从制度上才能根本的抑制。学区房也是教育变形的产物，改变教育考核标准的单一化，办特色的学校，均衡师资生源。家长在择校的时候呢，也会改变依赖名校的心态，能从孩子的个性化来发展角度进行理性的选择。我想这样学区房也就会荡然无存了。继续刷新微博，武汉晚报发表，近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楼，几位空姐推着茶点车为患者服务。原来呢，这是医院门诊引进的航空服务啊。这个医院呢，邀请了礼仪培训师和资深的空姐，对医院的护士进行了礼仪培训，并且还挑选了3名气质出众的护士成为了空姐护士，按照空姐的礼仪标准来服务患者。护士呢，穿上了空姐服就能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了吗？对此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Lizzy 姨说，护士穿空姐的服饰本来就涉嫌违规吧，还要大力宣传，市卫计委是不是应该出面喊停呢？尔伦说，武汉三医院门诊楼3名漂亮的护士穿上空姐服越发美丽可爱了，相信他们为患者的服务会像优秀的空姐那样真诚和暖人，专业和得体。当然了，要求无菌的环境，咱们还是穿白大褂为好。医院在改善医患关系，推出空姐服务，这个做法对于缓解医患关系的确是一次有益的探索。那从医院的角度来出发，要求医院医护人员对病人像空姐一样做到微笑服务、耐心沟通、把方便让给病人等等，也期待更多的医院加入到这样的服务方式中来，对于处理好医患矛盾、化解老百姓心中的怨气也是大有益处的。爱生活，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969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，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。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我想留一张纸给你，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，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。我想沏一壶酒给你，藏在你思念我的心里，日后再相聚，你听我最后言语，说的都是你。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，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。想你就乱乱乱头绪，不想又伤伤伤自己，刻一个爱给你，在今生今世里。

人生的路上有多少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，所谓百味人生莫过于如此。可没有这些情绪的变化，还能是人生吗？活得还有滋味吗？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运动可以保持活力和朝气，读书可以让你内外兼修，才华和修养才是一个人爱自己的基石。 随地听经典。

对于楼市是否回暖，他指出新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因地制宜，分城施策措施正确，成效明显。北京市食药监局日前表示，位于朝阳区工体东路20号春平广场2层的卧底火锅就餐包间后侧，藏匿着数家前不久曾经被取缔了的无证餐馆。市质监局近日通报2016年北京市生产领域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工作情况，空气净化器、软体家具、食品用塑料制品、儿童玩具等8类产品的质量风险相对突出。监控还发现有70家企业因为转产、搬迁等原因失联，其中包括曾经名噪一时的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。丽江市政府日前下发丽江古城5A级景区整改工作方案，提出全程明码标价、重点整治、零付团费和强迫购物等解决方案。日前，上海市已经在全国完成了共享单车团体标准编制工作，其中规定单车必须要有 GPS 定位，3年强制报废，押金退回不超过7天，用户满12岁才能骑，70岁以上用户必须提供健康证明等。从本月15号开始，网购商品7天内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正式施行，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也实施满3周年。然而目前仍然有不少的海淘平台依然明确规定购物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。 一直重复着那首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。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 20岁的女人明媚执着，30岁的女人彷徨不安，40岁的女人睿智潇洒，50岁以上的女人则是韵味十足。每一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拥有不同的魅力，也该拥有不同的旅行，在不同的经历中才能找到那时那个年纪最好的自己。20多岁的女性刚刚踏进社会，生活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，这时的你需要一场寻找方向的旅行，勇往直前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收获一份与未来对抗的勇气。九六九旅行者为你推荐台湾、西藏、新西兰。青春时期，谁还没有追过几个明星，看过几部台湾偶像剧呢？这些都和台湾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。当你身处在这里，年少时的种种或许就有了不一样的解读。来到台湾，到垦丁看一看海角七号的拍摄地，回味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的感动。到台北逛夜市吃美食，到海边感受来自太平洋的风，跟着青春里的名字寻找他们的成名故事。而西藏则可以称得上是地球上最极致的地方，美的极致，高的极致，而又神圣的极致。20多岁精力充沛的旅行者，没有理由不去一次西藏。来到西藏，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感受肺部的紧缩，在急剧下降的温度中体会渐渐变轻的生命，在这个无数人向往的圣地中感悟人生，寻找自我，完成一次全新的蜕变。而在新西兰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，这里还有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冒险运动。想要冒险的你，在这儿绝对足够激发你的潜力。蹦极、跳伞、洞穴、峡谷探险，所有的冒险都是以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为背景。这样的冒险都能完成，人生还有什么是能难倒你的呢？而30多岁的女人，走过了20多岁的青涩执着，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，对生活有些迷茫和彷徨，偶尔会不安，太久没被感动，正是需要一场浪漫柔软的旅程，让你感到踏实。九六九旅行者为你推荐厦门、苏州和威尼斯。厦门在人们心中就是文艺的小资之城，这里到处都是风景，你可以在鼓浪屿上迷路，开始可能会反反复复徘徊在同一个地方，但在走出迷宫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刻，心中的愁闷也会尽然散去。或是一本书，一杯咖啡，静坐着什么都不想，也就这样慢慢的被治愈。而在苏州，江南风情委婉动人，到诗情画意的苏州，让心也变得柔软，听昆曲的行腔婉转，找个苏州人聊一聊，随意走走停停，这里的一切都会变得安静而美好。水上都市威尼斯没有恼人的汽车噪音，只有贡多拉不紧不慢的桨声，美丽的建筑倒影在水中，就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。乘着贡多拉欣赏两旁古老的建筑，听着手风琴奏出的优美乐曲，那种惬意和浪漫的感觉也便油然而生。不管在哪个年纪，女人每年一定要抽时间出去旅行一次，在旅行的途中找到不一样的自己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

你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在最美的年华里，你总应该做点什么，不是懒懒的窝在床上，不是没日没夜的追剧，更不是疯狂的吃喝玩乐，是不是应该多去看看书，在清晨有着最美最好空气的时候出去走一走，自己一个人偷得浮生半日闲，看看树叶飞舞，赏赏鸟鸣花开。 今天的你，日子给了他，我把笑容给了你，我宽容给了你。

朋友。